常的营养，非常的健康。 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椴树结晶蜜，500克一瓶，一共是12瓶，在当地的话一瓶叫78，那12瓶要小1000。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合一瓶呢也就20几块钱，可以说真的不是成本价了，可以说是一个广告推广价吧。 真的就是广告置换价了。 对对 对, 对。 真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想进驻到北京市场的话，我可能不会做到这个价格。 是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在3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中国的茶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是普洱茶，从唐朝时期呢就开始盛行，而到了清朝时期啊，普洱茶呢被誉为是朝廷的贡茶，因为当时啊在那个时期是非常多的征战，包括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整个的宫廷里面啊，很多的这种达官贵人他们常年是锦衣玉食，吃得非常的油腻，所以说他们需要喝一些茶来刮油解腻，所以啊当时就选择了普洱茶。 那么曾经一度呢在民间啊也大家呢特别的热捧普洱茶哈，当然了就是随着大家慢慢的理智和对于普洱茶的更多了解啊，应该说也回到了它的本真。普洱茶是好，但是一定是要看它的出处， 一定要选择云南勐海才是真正正宗的普洱茶。 对， 因为啊这个普洱茶它的发源地就是来自于云南勐海，而云南勐海也是普洱茶的故乡，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今天我们保证每一饼的普洱茶全部都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勐海那一片没有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包括我自己当时也亲自去到那个地方啊，当你看到那一片片原始森林全部都是几千年甚至是几百年的那种古茶树的时候，你会对大自然都产生一种敬畏，到处充满的都是那种原始森林的气息。 确实世鹏说的特别对啊。要说普洱茶，马上大家就会想到一个出处，就是云南。而且云南西双版纳的普洱茶呢，应该说在国内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地方啊，它是特别适合普洱茶的生长。 其实普洱茶分为熟茶跟生茶，我们说啊，生茶呢被誉为这个子女茶，更适合年轻来喝，而熟茶被称之为是父母茶，更适合中老年朋友来喝。而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熟茶。那我想很多朋友你在市面上也买过茶，如果说你不会挑，你不懂茶，你花了大价钱未必能买到好东西。那我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你去市面上去买普洱茶，去买熟茶生茶也好，首先你得看它的饼型，一定要圆润紧实，这个是我们好的普洱茶的一个典型标准。因为我们说嘛，普洱圆如三秋皓月轮，香于九碗方兰器。第二个呀，我们要看它整个的这个叶子，一定要是那种枝芽显赫。如果说你买熟茶的话，你一定要看上面会不会有很多的茶梗，如果茶梗太多，这样的茶我建议大家无论多少钱你都不要买。好的普洱茶一定是布满了那种金黄色的嫩叶，那种金芽的部分，金芽越多呢代表着我们普洱茶的品质越上乘。再来的话就要看普洱茶的这个茶汤了。 那实际上刚才您提到啊，它每个茶饼呢都是有一定规格的哈， 是 一般是357克为一饼， 标准的七子饼。这是 是的，而且呢它这个选料呢，像今天为大家提供的就是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叫做大叶种的晒青毛茶。这个毛茶的话呢，应该说它喝起来是非常的醇厚，而且有一种绵滑的味道，而且根本就喝不出任何的苦涩，反而更多的是甘醇，这就是熟茶好的普洱茶的特点。 哎，确实如此。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喝的时候啊，周老师还说，哎，以前我 特别醇厚 普洱茶会有那种一点点的苦涩感， 是的。 为什么今天这个茶这么醇厚？因为我们就是选择的是百年的古茶树，它的那种醇厚感经历了这种历史的流转以后，我们的老师傅给您手工制出来以后，那个茶叶的感觉非常的醇厚，它是微微泛甜的，回甘力很强，所以说这样的普洱茶才能够被称之为真正的上乘的普洱茶。 嗯，好茶一定要大家分享哈。 是，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和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茶马古道云南的普洱茶。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茶马古道的普洱茶，当然首普啊，是357克一饼，一共是5饼。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今天世鹏呢还要给我们一些赠品呢。 没错，今天我们还带了礼物。周老师，说实话，这么好的一饼普洱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的话，一饼哦，没有一个200多块钱，你根本是买不到的。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带来了5饼，今天我还要送给大家2饼七子饼，一共是足足的7饼，将近5斤的重量带给大家。 太棒了，一共是7饼，而且是标准茶饼的规格，357克一饼，而且是来自于茶马古道的云南的普洱茶熟茶啊。那么市面上如果是7饼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一饼如果说你就按便宜的200多块钱来算的话，7饼也要到将近2000块钱了。 是的，但是我一看到今天这个价格呢，我真的是乐了啊！不是1000，不是800，不是700，不是600，而是不到400， 没错， 399元，399元，大家拿走的是7饼，这个357克一饼的茶马古道的普洱茶。而且是熟茶。那么如果大家呢想拨打电话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网购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不过刚才编辑告诉我呢，我一说了电话以后啊，我们的电话真的是爆棚了。 是， 所以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你可以给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让一些路，您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然后在里面呢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来进行下单，也是可以的。 没错。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洱茶。其实普洱茶呢在民间也好啊，喝茶的人也好，对它呢真的是怎么说呢，非常高看的一个种类的茶叶。 没错，因为普洱茶是非常有历史，非常有文化的，流传到今天呢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从唐朝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盛行，就受到很多朝廷呀包括达官贵人的喜爱。那一直到了清朝以后啊，普洱茶更是被誉为这个贡茶贡品，作为在整个的这个朝廷里面。那今天大家都说到普洱茶，都觉得它非常的有名，觉得它非常的好喝，确实如此。你知道吗？现在包括在我们的故宫里面啊，都收藏着一款百年的普洱茶，真可谓是那个价值都是不可估喻的。 嗯，而且普洱茶呢被誉为是可以喝的古董啊，存放的年份呢越久，它口感呢是越发的厚重浓郁啊。而且说到普洱茶呢特别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喝好的普洱茶。好的普洱茶呢它是有原产地的，比如说云南的普洱茶，西双版纳的普洱茶，目前来讲是誉为非常好的一个出处。 哎，真的是这样。而且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云南的普洱茶好，所以说市面上的很多普洱茶都标注着自己是云南的，是勐海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茶的话，你辨别不出来。但今天我们北广是这样一个品质平台，所以说我们的质量是有保证的。我们保证您喝到的每一饼都是真正来自于云南勐海的大叶种晒青毛茶。因为大家都知道高山云雾出好茶，整个云南啊那里终年云雾缭绕，整个原始森林这样的一个气候，给我们的普洱茶的生长啊创造了非常优厚的条件。而且那边哎，全都是那种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那种百年古茶树古茶林在里面，所以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产地才能够孕育出真正好的普洱茶来。 嗯，而且今天这个普洱茶呢就是精选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天然野生大叶种的晒青毛茶，应该说这个原料是非常难寻的啊。 没错。 另外呢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普洱茶呢是分这个生的和熟的。 是。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熟茶。 没错。 熟茶应该说是不挑人群的。 嗯，对。但是呢如果说它更适合这个老年人来喝，因为它被称之为这个是父母茶，而且啊普洱茶呢它是黑茶，它是后发酵茶，所以说 如果说你晚上有喝茶习惯的朋友，你晚上喝，你不用担心睡不着觉，因为它整个在发酵的过程中啊，里面的咖啡碱已经完全被分解掉了。 嗯，所以说呢，它是不分人群的， 是， 而且喝起来的话，确实是有一种厚重浓郁的这样的一种味道啊， 哎、特别的醇厚。 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喝普洱茶呢，对身体有诸多的一些好处，因此现在普洱茶有些地方卖的特别贵， 真的是， 大家可以去看看，比如说马林道啊，卖茶的地方，哎、真的这一个茶饼的话，那就是价格不菲啊， 哎，那一饼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呢，因为你知道，从那个云南南海千里迢迢过来，它要经过很多的经销商，包括代理商，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而今天我们茶马古道也是从云南当地和我们的这个北广直接来合作，省去了中间所有的价格，所有的差价，直接从原产地，从大山深处的好茶直接送到您的家里。 嗯，而且刚才我看到了这个茶饼啊，非常精致啊， 是 它的大小呢是357克，就是标准的茶饼的规格。 哎，标准的七子饼，每一饼呢都是357克，而今天呢我们是整整的七大饼，因为我们买五饼还要送给大家两大饼， 是的 啊，将近5斤的重量， 是 这个的话，你去茶城看，你去我们的整个的超市看，要花到将近20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的优惠价格399块钱，就让大家喝到来自于大山深处的好茶。 嗯，七大饼的茶马古道的普洱茶啊，而且市场上呢可能得小2000，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大家就可以拿走。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看咱们这个茶饼包装啊，是非常精美的，也非常精致啊。无论是你家里自己用，还是说你是送礼的话，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没错，我们采用的这种非常高档、非常古朴的包装， 对， 自己喝、送人都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普洱茶好的茶叶啊，大家一起来分享，尤其是这个马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哎，有的时候人的心情呢会比较浮躁，会比较烦躁，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喝一杯茶，让我们整个心都静下来。 嗯，而且现在咱们的人呢，好多都得了这个所谓的富贵病啊，就吃得过于油腻等等的。其实喝一些普洱茶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没错。 另外呢，到这个季节，很多人呢希望啊，身体呢能够更加的苗条，更加的这个好看哈。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喝一些普洱茶依然是非常好的。 哎，真的是如此，因为大家都知道，碱性体质才是健康的体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吃的大鱼大肉太多了，体质呈酸性，而茶叶是碱性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喝点茶，可以中和一下，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这种碱性体质。 是的，好，那今天为您提供的普洱茶就是来自于呢云南的西双版纳，叫茶马古道的普洱茶。我们每个茶饼呢都是357克，标准的茶饼的规格啊。那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加赠品一共是7个大茶饼， 没错，5斤的重量， 5斤的重量啊。那如果在市场上呢要将近2000块钱，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大家可以拿走7大饼的普洱茶。那刚才我算了一下呢，和一饼呢也就是50来块钱。 没错，这个价格，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去超市也好，你去茶城也好，根本不可能买到正宗的云南勐海的普洱茶。 是的， 但今天我们是原产地直供，让你直接从大山深处来喝到好茶。 嗯，可能有些朋友说了，那么这么好的普洱茶，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吗？在这里我只是告诉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好，北广购物也好，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如果您想放心购、省钱购、省心购的话呢，就来购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的产品吧。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普洱茶它的优势和特点。 今天首先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喝到的是真正的来自于云南勐海正宗原产地的好茶。第二点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不是生茶，是熟茶，因为熟茶的茶性它会更温和，它会更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来喝。而第三点，今天给大家保证全都是手工制茶，全都是我们老师傅手工的揉捻、手工的采摘、手工的炒青，所以说那个口味是更纯正的。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云南茶马古道的普洱茶，一共是

春季万物萌发，避免交叉感染，还请大家多多保重身体。瑞丽羊奶是营养丰富又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奶制品，其中有优质的蛋白质帮助恢复体能，高达640毫克的钙质，40毫克的维 C， 6.0 毫克的铁，4.5 毫克的锌，还有维 A、 维 B、 维 D、 维 E 以及益生菌、硒元素、植物甾醇等等，记得每天一杯。 还要记得温水冲调，先放水再放奶，不结块也没膻味儿。早上喝开启一天的能量，睡前喝啊睡眠更加踏实。 是， 所以瑞麟羊奶推广的这三年来，口碑好，固定人群也是日益增多。这也源于大家对瑞麟的信任，对健康的追求了。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要258，直接3折89一盒，更有买三盒就免费赠送紫砂养生杯的活动，所以呢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结束。5510的朋友说，我从来不吃保健品，但我坚持每天喝杯羊奶，睡得着，吃得下，身体棒棒的。今天呢，就是冲着杯子来囤货的。吴阿姨说，这一到春天啊，这嗓子就不太舒服，喜欢喝羊奶。还有1719的朋友说，每天喝杯羊奶已经成为习惯了，吸收非常的好。5269的朋友说，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女儿要请假照顾我，半个月没上班，这才知道我身体健康才是对女儿的支持啊。 是的啊，身体健康才是最好的支持，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爸爸妈妈们都能照顾好自己。89块钱不是大钱，喝上半个月的羊奶，三盒267能喝上45天，每天才几块钱。羊奶当中的 EGF 因子对身体特别好，而且呢羊奶性温，喝下去暖暖的，胃很舒服，多种的营养物质啊全面保护到我们的身体。春季特别活动，三盒还送紫砂养生杯，紫砂内壁泡茶得原味，不锈钢外壳精致漂亮，手拎礼盒袋三盒羊奶就能免费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杯子数量有限，活动马上结束，您得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目前为止呢，已经有16位朋友啊打进电话订购成功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盒羊奶89，三盒267，再送紫砂保温杯。提醒大家，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一款啊，不是普通的保温杯，而是可以随身携带、不漏水、拥有紫砂内壁的保温杯。市场售价是199块钱，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才能免费赠送。所以热线啊，4007106108 4007106108，抢占名额，千万不要错打漏拨。一个套组不过200多，发个红包都不止，孩子买个玩具可能也不够，换成羊奶喝上45天，还有价值199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好了，节目倒计时啊，最后的2分钟了，不能错过的低门槛优惠，4007106108 4007106108。 也许您之前对于国产奶制品不放心，现在请放心选择，全国90%的羊奶都来自于陕西，这里有着几乎苛刻的执行标准。瑞麟羊奶全部采用100%的羊奶干燥，不含任何违禁成分，小分子颗粒，好消化，易吸收。给爸妈选择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4007106108 4007106108， 89一盒，三盒就送紫砂保温杯，不漏水，方便携带，紫砂内壁泡茶不走味，茶汤也更香醇。承诺订购成功免费送货，货到付款，不满意直接退，承诺喝不惯其余没有拆封退换货，民族品牌，品质保证。节目倒计时最后的2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免疫系统的防病与治病双重性。免疫系统对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免疫功能的平衡是我们健康的基础，免疫系统的紊乱呢是人生病的根源。但是免疫也有两面性啊，我们说呢，一方面呢可以防病啊，预防疾病；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使人治病啊，也就是说呢它也可以使人得病。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免疫系统的防病与治病的双重性，那么有助于呢对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免疫系统防病作用，我们说呢当人体的免疫能力降低的时候，那么就容易生病啊，你像咳嗽啊、感冒呀、发烧啊等等，这些疾病来的时候容易来，但是去的比较难。肠胃道的病变呢也是这样，总是呢治不好啊，难以恢复，难以断根儿。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机体的免疫系统很衰弱。那么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里边是十分常见的。在科学上讲，免疫系统是自愈系统的重要部分，免疫系统功能不健全了，疾病感染就有机可乘。那么这些疾病的罪魁祸首呢，就是一些病原微生物，他们呢就是这些病原微生物呢是人体健康的敌人。当我们体内的免疫大军啊兵马强壮的时候，这些呢外来的这个微生物呢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一旦我们的防御系统出现漏洞了，也就是说呢免疫系统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时候，感染就会经常发生。导致这疾病的毒呢，它是通过攻击人体健康的啊辅助的 T 细胞，严重破坏人体正常的免疫功能，使得人体呢没有办法抵抗各种疾病和感染啊，包括恶性肿瘤啊、神经损伤啊等等的。那么更可怕的后果就是免疫系统工作能力下降，没有办法识别肿瘤细胞，最终呢能导致恶性肿瘤。免疫系统呢反应如果过度了呢，也容易使人得病。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也对机体是不好的，由于我们自身免疫系统不能识别自己身体正常组织啊，从而破坏呢自身组织结构，可能导致过敏或者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过敏呢就是指免疫系统对某一些啊对一般正常人没有威胁的一些物质，你像花粉啊、动物的皮毛啊等等，产生这个过敏反应的结果。过敏呢容易导致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于死亡。如果呢呼吸道过敏了，那么会导致发生哮喘，来自于窒息。它每年呢能导致1500万人死亡。鼻窦炎性的这个过敏呢引起的鼻窦炎也是常见的过敏性的疾病，每年大概有3万人都患这个疾病啊。更严重的是呢，有些人吃了某些食物或者啊被虫咬一下，会引发严重的过敏休克，如果你不及时治疗也会导致死亡。另外呢，尽管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具有区分对细胞和自身细胞的能力，就是说呢我们免疫系统呢它本来就可以区分啊细菌和自身细胞的能力，但是呢当免疫系统分不清敌我而攻击自己的细胞或者组织的时候，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这些呢已经不是太少见的疾病了，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大概都有70多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平常我们听到的风湿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硬化、糖尿病、红斑性的狼疮硬皮症啊、牛皮癣呀、等等的，实际上这些都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已经是所以说呢，这些疾病比较难治，也是我们医生头痛的问题。那么治疗这些疾病，一般都用药物，来医治病人的自身免疫反应。但是这样做呢，又会削弱了我们自体身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比较容易患上这个恶性肿瘤啊，或者各种病毒性的感染。而且药物呢，也只能起到医治症状的效果，是没有办法根治这些疾病的。所以说免疫系统呢，它可以防病也可以治病。另外我们要知道，一个平衡的免疫系统对我们机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的人身上有一个设计比较巧妙啊，均衡运作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呢，能恰如其分的来抵抗病菌感染，帮助我们伤口的愈合，杀死癌细胞。良好的免疫系统不会过度反应，也不会反应不及。当它的功能运作良好的时候啊，数量适当，形成健全的白细胞和抗体，那么会共同合作来对付这些入侵者，你像病毒细菌，并且呢将它们一举歼灭。所以说恰当的反应，恰当的免疫反应，那么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免疫系统呢衰弱或者过度的背后真凶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免疫衰弱或者是免疫过度呢？当然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压力过大。压力大呢可以是人体致病，轻者呢可以引起感冒啊、发烧啊，严重者呢可以得肿瘤。当我们大脑感受到压力，可以影响肾上腺素的功能，然后呢血压升高、血脂升高、血糖升高，那么身体处于一种应激状态。而身体处于应激状态下，免疫系统是非常衰弱的啊，容易受到外来病毒细菌的侵犯。第二个呢就是肠胃道的功能紊乱。我们的肠胃道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肠胃道呢不但能从外界啊摄取营养，还承受着人体 75% 的免疫功能。现代人的饮食呢不规律不健康，不仅仅影响营养素的摄入，更可怕的是容易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因此呢长期便秘呀、腹泻呀、反酸、嗳气、腹胀等等消化功能紊乱的人，我们都要警惕自己的免疫系统。另外呢，与免疫系统不同的啊，医生所用的药物实际上只能针对一个特殊的目标发挥作用。虽然有些药物能够医治或者压制免疫系统，不过药物呢它会产生好多副作用。你像滥用抗生素会影响后天免疫性，并且存在呢导致细胞耐药性的潜在危险。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对患者发烧的治疗。我们都知道引起感染的细菌或者病毒入侵人体以后呢，免疫系统它会分泌持续的物质啊，也会分泌一些特殊的物质，使人体呢体温升高，这样呢能够减轻啊这个潜入人体里边的细菌繁殖的速度和能力。而且呢体温升高以后呢还能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活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退烧药，那么就可能是免疫系统战胜入侵者带来更大的困难。所以说感冒发烧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当然呢如果体温过高了啊，医生也必须呢采取各种降温的措施，正确的调整免疫系统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几乎没有什么药能够替代免疫系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 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上面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平衡的免疫系统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呢，免疫系统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要维护免疫系统，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当然，你说饮食啊、运动啊、心情啊，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可以经常服用灵芝。灵芝呢，它是人体整体平衡调节剂，而且具有呢调节免疫的功能，而且对免疫呢，它是一个双向调节啊。我们说免疫的防御功能如果过高了，它可以使得降下来；免疫功能过低了呢，可以使得回升，使免疫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就也就是说呢，在免疫系统如果低下的时候，说明免疫器官这功能衰退了，免疫细胞的活力降低了，免疫细胞的数量下降了。那灵多糖呢，它可以刺激我们骨髓的多功能干细胞分化出更多的红细胞啊，分化出更多的淋巴干细胞，分化出更多的 T 细胞、 B 细胞，使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活力增强，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免疫的作用啊，来杀灭入侵的细菌啊、病原体啊等等的。这样呢，使人少生病了，就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使免疫低下的免疫功能呢来得到一个回升。如果免疫系统功能过高了，那么灵芝呢也可以双向调节免疫系统啊。而且免疫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以后呢，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都会处于稳定状态，使我们的内环境就处于稳定了。那么这样呢，是过高的免疫功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呢，这都是互有影响的啊，它互有受体了，互为影响，在全身呢形成一个网络啊，是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如果处于稳定状态，那么免疫系统也会处于稳定。免疫系统稳定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处于稳定，这样内环境稳定，免疫防御稳定，监视的功能都能得到一个正常的发挥。所以呢，服用灵芝对免疫系统呢，它可以是一个双向调节啊，使人体呢整体平衡调节剂，使这个免疫系统的防御功能得以恢复，避免了免疫系统的紊乱啊，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当然，灵芝本身呢，它还有这个三大功效啊，一个调节免疫，我们讲了，另外还有耐缺氧、抗疲劳这样作用。因为呢，人体呢缺氧的时候啊，我们的免疫力也会降低啊，经常疲劳的时候呢，也会使各种疾病所引起的使人的免疫功能降低。那么灵芝呢，它可以耐缺氧、抗疲劳，你人不缺氧了、不疲劳了，免疫功能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所以说免疫系统呢，它是治病的根源，而且呢，它也可以使人得病，也可以防病。因此呢，我们应该是免疫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同时呢，有些慢性病当然也会影响免疫系统。灵芝本身呢，它是全面调节，使各种慢性病都能得到恢复稳定，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免疫功能的正常。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